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竹笼底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耍个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有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寻呼噜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奉上两段群口相声。首先要为您播出的这段是三位大家很熟悉的相声名家刘伟、赵伟洲、刘全刚合说一段文字游戏。三位名家的表演风格啊，在舞台上都特别的热烈火爆，很多即兴的包袱笑料啊，也是引人捧腹。请您欣赏文字游戏。 什么毛病？ 仨人相声， 仨人、 啊，咱们这回仨人相声 啊， 是我出主意。 什么主意啊？ 咱们说一回文字游戏， 这可有意思啊！ 对，有意思吧？ 有意思、啊。 说不上来，他得请客。 没错， 你要请客了， 您请客吧。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您肯定说不上来， 是吗？你这别吹啊！ 咱看谁说不上来。 哎、 我呀、啊，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行， 你第三个说， 没问题。 我先说一个字，这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说它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到这个字上， 有点意思。 听着啊， 注意，你先来， 我先来了啊。我先说一 啊，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 来，等会儿， 这一字天笔怎么念丁啊？ 对 啊这一，拿这个啊，一，天一笔，壮丁的丁。 好、 啊， 接着说， 接着说啊，说一字天笔念个丁。 好、 我到郊外去采风。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大家鼓掌。 您别鼓掌， 怎么别鼓掌？ 请问这野香丁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丁香啊。 丁香干嘛不叫丁香，叫香丁啊？ 这得落在丁字上。 落丁儿也不能叫香丁吧？ 怎么不能叫香丁？我就叫香丁。 请客是不是？这你定的规矩、 我定的规矩，我就这么说，怎么着吧？ 不讲理。 就是吧，怎么不讲理？你给鼓掌，鼓掌，鼓掌。就气死他！我告诉你，怎么样？说挺好吧？ 你来吧，你来吧。 来， 来， 我是二是吧？ 对， 什么？我第二个 说， 不是不是，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等会儿 啊， 二字怎么添笔？ 两行中间添一竖，念个工， 念个工， 工人的工， 工人的工。 哎， 好，有这字儿。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三趟太极拳，我练完气功，练轻功。怎么样？ 咱这 您还别全是工啊！ 不是你这个工啊，跟那个不是工人的工， 对， 练功的工是工人的工吗？ 什么叫野香丁啊？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了， 就算行， 是不是？就许他 了。这回该你的了， 没问题。 哎，你来吧。 第三个说最难了。 那对、啊、 对， 没有文化水准的人说不上来。 那你来吧， 县长。嗯，三字天笔念个丁啊？ 你要胡说可不行。胡说胡说，先请客。 怎么叫胡说、啊？ 那不就什么怎么念丁？怎么写？你得写出来，你不能说对不对？ 三字天笔不能念丁 啊，不能念丁。 三字天笔念个四， 我别蒙过去。 什么叫蒙过去？ 写出来，怎么写？ 太简单了。 啊、来写，行、 啊，一、二、三、四，这么念四、嗯。有这字错不了。 什么有这字？天笔，不对啊！我怎么有？随便造字罚钱，来吧，来说。 三字天笔。三字天笔念个风， 哪个风？ 丰收的风啊！ 哎，这 个 对。 哎妈！三字天笔，打 字牌。三字天笔， 你先等会儿，也不对 啊, 对 啊。那丰收的风上面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你去看看，现在电脑里边那个风全是三横， 没错，都这么写。 那当然了， 没有一撇了。 哎，没有一撇了。 哎，他小子说话了、哎，来说， 三字天笔念个风。嗯。我在屋里盼刮风，外边雾霾这么重，采风练功神经病。 怎么样啊？ 别怎么样，别说了，什么 他说咱神经病， 你这不像话， 神经病 不要，你说我没问，那你得罚你， 我别 你没有落在最后那个字上， 落得上啊。采风练功全要风。 哎，闹什么呀？ 这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啊、对对，一个症状。 哎，这时候你看你这打错儿， 我们俩一个团的， 一个团的，没事。这回、哎、咱又变了， 又变了。 你先请客吧。 要不然请客吧，谁能说上来都不请客。 啊，不请了。 哎，你说不上来的。啊，这回咱们可加难度了啊！ 来吧，难度。 这回要再说呀，啊，我说一个字。我在天上一个字，哇，这里边还得有一部名著哟，这里有英雄，还有英雄的事迹， 这可 难说吧？啊， 比较难。 厅长、哦，我做个样子啊，嗯、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怎么？ 玉字天一口念个国， 国家的国， 对，嗯。玉字天口念个国、嗯、我在梦里看三国、哦、自己变成了归云长飞马轮刀斩颜良 我 朱文丑 有毛病 啊咋样啊 太 有 毛病 好不好啊 这个就是有点意思 该你的了 该我的了、嗯、啊 说放字天水念个尧，嗯，我在梦中看西游，嗯，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呀 呀呀呀呀，来人不？ 金箍棒， 满嘴喷。 金箍棒， 你甭接金箍棒，咱这你看看你这合格不合格啊？ 没合格呀， 名著啊，名著《 西游记》， 《西游记》，嗯， 算不算名著？ 你算名著， 当然。 但是你这里没有英雄啊。 孙悟空啊， 孙悟空算英雄？ 孙悟空还不是英雄啊？啊 啊！英雄事迹什么呀？ 72变， 七十二变， 哎，一个跟头78000里，孙悟空啊， 七万八千里，你回扣了30000。 十万八千里 ， 对，英雄是不是英雄啊？ 啊，是英雄 啊！闹天宫、哦、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嗯，这都是英雄。 谁？ 什么？ 真是 孙悟空吃唐僧肉了？不是，您怎么弄明孙悟空吃唐僧肉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看守自盗， 吃仙丹长生不老。 对，你别着急，哎、你们说明白了，这算过了， 对不对？ 啊，这行有名 有了的吧？ 该你的了，嗯。 说专字天人念个传， 专字天人念个传、哦、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嗯，自己变成了西门庆、嗯、抬头看见了潘金莲、 哎、别说了， 这个看书的人 别说看书干什么书？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怎么 你这里有英雄吗？ 当然英雄啊。 谁英雄？ 西门庆啊。 有名就是英雄，英雄有名， 有名就是英雄， 有名就是英雄。 那得有英雄事迹，像我们这个义气千秋， 哎，我们大闹天宫。 你呢？ 你们这都不行，我们这实惠啊。 怎么？ 抬头看见了潘金莲，爽！啊，太爽！ 爽，你也不怕武松把你脑袋给揪一下？ 甭管，先耍完再说。 不理他， 就这么着。哎， 这回 这回 客吧， 走走， 怎么样？不错， 都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这回咱又变了， 又变了， 又变了， 变什么了？ 这回这回你们俩可就说不上来了。 不可能， 我要说出一个字来。 好。 掰开是两个字， 嚯， 拆开是两个字， 把它拆了， 嗯， 而且呢还有两样东西，把它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哟， 厅长， 有意思， 我先来啊， 来吧， 来吃吧。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来吧，吕字拆开怎么两口啊？ 姓吕的吕呀，拆开了两个口， 双口吕。 哎，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橙子跟甜柚，我也分不清出来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哎， 好。 这个有点难 度吧， 有点难度， 这个撑死你，甭问 多钱呢，那玩意 儿，那就来吧， 糖尿病， 那 是 你， 真是 该你说了 啊， 来你， 该我说了， 哎对， 一样的是吧？ 哎对对对， 吃了啊， 哎还得分不出来，对， 谁说的？听着， 嗯，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 你甭吃了， 我消， 这叫什么什么什么？白萝卜莲藕你分不出来啊，大傻小子你，那能分不出来吗？我告诉你，那个藕啊带眼儿，那外边也不一样啊，白萝卜它没眼儿，能分不出来吗？那个 啊，哦，您问这个呀？ 对呀， 我给您修理修理就分不出来了。 这还带修理的？ 当然了。 那你怎么修理？ 听着， 嗯， 说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哎，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剁碎了的白莲藕， 嗯，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啊，削去两头剁碎了钻了眼儿削了皮的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剁碎的白莲藕，一样的，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是不是？ 你不但 是不一样， 你不但是吃了藕跟萝卜，你还吃了很多的栗子。这回该你的了， 听我的吧。 哎， 说女子拆开两个口， 嗯， 一个样的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 哎， 我也分不清了， 就那一 天分不清了。 这俩一学校毕业的。专出弱智啊， 哎，你这怎么说话？ 不是那个小米面的贴饼子， 啊， 我告诉你，贴饼子带杆，跟鞋垫一样长的，窝头啊，这是带眼带尖，那能分不出来吗？那 我一修理他就分不出来了。 哎， 你也修理啊？ 当然了， 你怎么修理我听听 啊？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啊， 吕字拆开两个口， 啊， 吕说吕说，啊，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怎么 这味儿都说 不出这味儿，我说不上来， 嗯，这味儿你也说不上来。 说吕子拆开两个口， 嗯， 一个样的曲了嘎的墙面贴饼子， 嗯， 配棒子面的拍扁了灯肠子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曲了嘎的墙面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灯肠棒面的窝窝头，我是大口吃曲了嘎的墙面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灯肠子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太一样了吧， 一样了吧， 你才给他鼓掌，您别给他鼓掌，他这合理吗？这个 太 谁见过窝窝头拍扁了能瞪长了的？ 分不出来， 这是口香糖啊，这是没事，拍扁了瞪长了的，这个 怎么样了？ 这回不说再变了， 说好的， 这回再说啊，这回你们俩就说不上来了。 看 你 说的，说上来， 这回咱们变形式了， 哎， 说一回叫四管四侠。 什么叫四管？ 就是 我先说呀， 嗯， 我说天上飞的， 啊， 地上走的， 哦， 屋里还有物件 哦， 还有一个人物、 哦、 我说这四样， 嗯， 你说四样得管上我 啊、哦、 你再说四样得管上我们俩人，这叫四管四辖， 这有点意思， 有意思吧？ 啊，还有什么要求吗？ 有要求得合辙押韵。 好， 没问题， 厅长、啊、 开始来吧。 我说天上飞的， 也天上飞的， 嗯，鸳鸯， 鸳鸯 鸟啊，鸳鸯鸟最漂亮， 怎么样 啊？鸳鸯， 您这是鸳鸯鸟啊？ 鸳鸟， 隼鸟，鸳鸯鸟呢？还是？ 那咱就别比划了。我说天上飞的叫鸳鸯， 那地下跑的， 地下跑的绵羊，绵羊， 屋里有的， 屋里有的文章，我读的文章。 进来一个人， 进来一个人，梅香， 梅香谁？ 哎，小丫鬟。梅香、 丫鬟的名叫梅香， 对，丫鬟名叫梅香。啊，我说完了， 我这没管你那个， 你管着我这个。 江阳哲， 江阳哲， 我 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凤凰， 凤凰管得了我这鸳鸯吗？ 破鸟之王啊，专门管你这鸳鸯。 哦，凤凰管鸳鸯， 当然了， 这还可以啊。 行行行， 那地上跑的 豺狼， 豺狼， 哎，狼吃羊，冷不防，噌就给你吃了。 对，狼吃羊很正常。 对 啊，那个屋里的东西， 书香， 书香， 专门放你那文章。 哦，进了一个人是 姑娘， 姑娘。 哎，你那梅香是丫鬟，我这姑娘是小姐，专门使唤你那梅香。 行、哎，有点意思， 是不是？ 哎、可以可以可以。 管了， 该你的了啊， 夹得住你们。哎， 天上飞的 鸟枪。 满天飞鸟枪， 对，我就满天飞鸟枪， 你像话吗？这 打死了鸳鸯，捎带着凤凰， 地上跑的 大蟒， 啊、哦，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呵， 屋里的东西 炉膛， 嗯， 烧了文章，呕了书香， 呵， 进来这人是 流氓，这手抱着姑娘，这手搂着梅香， 我们俩， 谢谢。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美，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刚才您听到的是群口相声文字游戏，表演者刘伟、赵伟洲、刘全刚。下面请您再听一段传统的优秀作品，叫做金刚腿。三位表演者都是鼎鼎大名，马季、郭全宝、刘宝瑞。 刚才呀，是这个郭启儒同志说了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是啊，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这回怎么样呢？ 这回这么办 啊？ 你们二位啊， 啊， 帮我一回。 对，嗯、我们俩人帮的你一回。 哎，帮打我一回， 不是帮的一回。 帮的一回干嘛？ 嗯。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啊。 啊，那么着也好啊。 什么也好啊？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哦，帮着你说呀。 哎， 帮着你怎么说呢？ 要说呀， 啊， 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 哦， 我头说。 你 怎么样？ 你头说。 哎， 他多机灵， 哼，怎么？ 他头桌， 嗯， 我二桌，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好嘛，我请了俩恶格来，那就甭说了，那就。 怎么不是头桌二桌？ 头桌二桌干嘛呀？我说我头说，我头一个说呢， 哦、 我这就为初领官。 那我为听令官。 哎， 我为监斩官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 你为随领官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嘛。 哎，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哎，这倒是有意思 啊。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 你研究这有意思。什么叫128条腿呢？ 什么叫128条腿啊？ 啊，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啊，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我没听说过。 怎么 有山带腿的 啊？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是谁呀？ 像话吗？ 这 那山也不会走啊。 是，你还没听明白呢 啊。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啊， 要带4条腿。 哦，山名带4条腿。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嗯， 我说呀，两狼山， 两，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哦， 哎， 哦，狼4条腿。 对呀。 那怎么128条腿呢？ 你听着呀， 啊，你说，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啊，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对，那行，4条腿。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啊，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4条腿。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4条腿。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4条腿。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4条腿。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条腿。 下山走的什么桥？ 4条腿。 上哪儿去？ 4条腿。 上谁家去？ 4条腿。 叫门谁给开的门？ 4条腿。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4条腿。 给你什么点心吃？ 4条腿。 给你什么茶喝？ 4条腿。 什么茶盅？ 4条腿。 什么盖碗？ 4条腿。 你说的什么书？ 4条腿。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4条腿。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4条腿。 没眼儿可不算啊。 4条腿。 就到这儿。 4条腿。 行了。 4条腿。 这就该我说了。 4条腿。 行了。 4条腿。 我先说。 4条腿。 是怎么着？ 4条腿。 起哄啊。 4条腿。 嘿。 4条腿。 你们俩人。 4条腿。 怎么了？你们俩人4条腿都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嗨， 啊， 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哦，给什么钱这儿？ 哎，这儿算一个阶段。 咱们谁先说呢？ 当然是我先说呀。 你先说。 嗯， 那好，我问你啊。 你问吧。 什么山？ 什么山呢？ 嗯。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青 怎么样？ 青龙山。 哎，龙吗？龙不就4条腿吗？对不对？ 不对。什么呀？ 怎么 龙哪有腿啊？ 龙 是爪。 嗯， 这根本就没腿。嘿，龙是爪。 龙没腿。 哎， 龙有爪。 有爪。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在腿。 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那也不行啊。 怎么？嗯，怎么？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好话。 五爪金龙啊。 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哎， 真是。是啊。 啊， 五爪金龙，对呀。 嗯，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找着难看吗？这不是 人家找难看呢，你没跟他说。 这段马季、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传统相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继续欣赏，上友和您过会儿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为你是空蜜甜、啊啊、微笑那么甜，比满天烟火还耀眼。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较为明显，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天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1，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度到14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光照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怎么离开呀？我心里留下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到个人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个人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马季、刘宝瑞、郭全宝和说的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说到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几位老先生对于马季的培养啊，那是非常下心思的。当时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老先生都是马季先生的辅导老师。1956年对于马季先生来说啊，是一个转折性的一年。也正是在那一年的业余演出当中，他被刘宝瑞先生看上了。当时马季先生还没有干专业呢，刘宝瑞就建议他还是从事相声专业表演吧。刘宝瑞说，看你挺有前途，进了专业院团我来教你。这一年马季参加了全国汇演，刘宝瑞先生是他的辅导老师，辅导了半个多月，后来说的那段都不怨我拿了一个一等奖。马季先生坦言，这个功劳啊都应该归功于刘老师的指点。后来他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在那里大师名家云集，尤其是刘宝瑞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而且带着他演出，为他捧哏。比如说前两天咱们听过那段澡堂会，哎，就是刘先生陪着马季先生演出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刘先生和侯先生经常带着马季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演出，受到了亲切的接见。马季作为当时优秀的青年演员代表，那是非常荣幸，而且受到了很多鼓励。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这段马季和郭全宝、刘宝瑞三位合说的《金刚腿》。 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不对，什么呀？ 怎么？ 龙哪有腿啊？龙是爪。 嗯，这根本就没腿。 嘿，龙是爪。 嗯，龙没腿， 哎， 龙有爪， 有爪。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在腿。 爪